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胆，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这首老歌《看海》，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海是个很有魔力的地方，再加上呢，想要去闹着看海的人嗓音沙哑，慵懒的恰到好处，一切听上去那么的自然和自在放松，所以会让人听上去觉得耳朵很舒服。夏天去海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可能因为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能够抽身去看海的朋友呢，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先好好的抬头看一看天，看看北京的蓝天白云。虽然说这两天高温酷暑，是又晒又热哈，但今天这样的通透的天空，还有这样有质感的云，真的很像比方说像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呀、当地那种长白云的模样，漂亮而且美好。下午好，3:07，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戴一，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老传说这海上我都看过，老传说这海浪我都触摸过，老传说这海我都聆听过，生活我已决然看透，没有什么想要做。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天过，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眼泪还没有流透，笑得整夜不息灯火。

从小小的种子到成长一棵大树，有很多个朝朝暮暮。 从感受小小的幸福到慢慢变成大叔，当然也可以变成大婶儿。时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感觉好像是一眨眼间就过去了很多很宝贵的时间。所以就像刚才歌词里面唱到的，小小的幸福但也不要不在乎，确实这个假期很短暂，短暂到加上周六日双休日一共只有六天的时间，而飞行的时间呢也占去了大概有36个小时之多，但是我一样很满足，因为我觉得在上半年里我也算给自己一个交代嘛，能够在忙碌的工作和短暂的休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让自己心里面很开心啊，也让自己快两年的时间哈、啊，足不出户的两年的时间，有机会做一下放飞自我的这个时间，我也很满足了。其实我相信这个平衡对于更多数人来说也都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假期当中找到我们是谁啊，我自己是谁，我工作动力，我生活动力到底为的是什么。Kilani done for me。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6月27号周三下午的直播3:20，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一个星期没有看大家的留言，老朋友费劲儿留言还是要值得期待一下的。他说我的初恋就说过，曾经暗自发誓，谁第一个带他去看海他就会嫁给谁，结果他终于做到了。然后呢，可能是因为他有一点点晕海，所以后来他们还是分开了。这个笑话冷不冷，交给大家来鉴别哈。更多留言还有互动的方法都欢迎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把这首歌交给温岚，快要喜欢你。 很想你对我很紧张，内心心下去唱上唱，一脸害怕的问我有事吗，谁让你说我不一样，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九场即将举行。30号本周六下午，我们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音乐的力量”主题音乐沙龙，主讲人是著名的古典音乐评论家陈立。再来关注一组图书出版资讯：世界杯足球赛在俄罗斯激战正酣之际，一套在国内新近出版的俄罗斯当代长篇小说丛书也引发读者关注。俄罗斯当代长篇小说丛书被列入北京市重点出版项目，目前已出书四种，分别是佩列文的《百世一代》、乌里茨卡亚的《库克斯基医生的病案》、索罗金的《地丁国》、瓦尔拉莫夫的《异想之狼》，另外叶罗菲耶夫的《我的父亲》也将推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的文学创作也走过了40年的历程。近日出版的30卷本《何建明文集》就是他创作成果的展示。他表示，这个时代给予作家的责任越来越大，在文体上的挑战性也越来越大。今天讲这个故事，明天又发现还有更精彩的未来故事正在发生。这就是报告文学作家和其他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每一次写都是一个挑战，所以要多写，写好。最后来看，日前由房山区政府主持编展的《北京志·云居四志》正式出版，采用树、记、志、图、表、录等方式，以志为主，资料丰富，内容全面，特色鲜明，对云居寺的历史文化和艺术进行了完整的记录和总结，让社会各界看到了一个记忆深厚、历久弥新的云居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Baby，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快，让人讨厌又让人喜欢，你那么快，你那么快，为什么让我遇见你，让我看到你，想到你就不对劲，只想降到小学生的等级。逃不开你，拼命躲着你，防着你却更吸引，这世上最致命的 gravity。 Baby，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快，让人讨厌又让人喜欢，你那么快，你那么快。 Baby，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坏，让人 crazy 又让人宠爱，你那么坏，你那么坏。 善变，和着下心虚，我却舍不得对你发脾气。算我败给你，但我去拜祭，尽可力臣服于你。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可惜。 奇怪的你，这是一首可以让人脚步轻松轻盈，心情会变得很轻快的一首歌。而接下来我可能对于吴克群的歌迷来说，我就是一个坏人，因为我发现最近他的面貌有一些变化，不是越整越好，还没有整，只是发现他有一些变胖。因为在前一阵子上海第21届国际电影节上的时候呢，吴克群是以导演的身份出现，然后呢携带着自己的处女作《为你写诗》在红毯亮相，要么我想就是他自己发福变胖了，要不然就是摄影老师在黑他，反正那个角度看上去，哦，吴克群你怎么了，就是一种感觉。下午的3:38，收音机里锁定频率依然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吗？你好，我是戴毅，欢迎收听和你一起唱。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可行不通。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痛不要干嘛干嘛，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停滞不前的半刻选择性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痛不要干嘛干嘛，有没人愿力气用在哪，与其抽丝剥茧爱 在上面降小镇说，天气这么热放这么嗨的歌好意思吗？虽然说天气很热太阳很大，但是动起来了，顺便给自己预热一下，今晚有一个看球的好心情。 关不了什么节奏，再就几个人附和，谁开头我就叫，甚至的人来附和，上心思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的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痛不要干嘛干嘛，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停滞不前的关卡选择性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讲不要干嘛干嘛，有没人愿力气用在哪，与其抽丝剥茧爱一根头发，不如消耗热量。 今晚德国球迷应该会带着非常激烈的或者激动的心情去看今晚10点的比赛， F 组的韩国对阵德国，当然还有同小组另外一场比赛是墨西哥对阵瑞典。 现在不讲不要干嘛 抽丝剥茧，爱一根头发不消耗热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3:42正在直播当中和你一起唱。也要恭喜一下刚刚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拉拉徐佳莹。 前两天休假，所以对于很多小组赛的球赛没有特别认真的在追着看，但我想今天晚上关注足球比赛的德国球迷们来说，今天晚上应该没有那么的揪心，应该来说今天晚上看球赛的心情会比较的稳定一些。当然也期待德国队可以把前几场比赛当中发挥的不够尽如人意的这样一种状况稍稍的弥补回来，尽快找到比赛的状态。当然最重要的是几比0，你猜？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是戴一，明天见。 隐形的伤口，为什么辛苦一疲惫抬头看见了家亮着灯火，没学完的事，荒废的吉他手，画笔风干了，当你不唱歌以后，过了很久。